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翻嚟第二節啦，咁我哋講開話咧，就技術員可以去我哋嗰個電腦嘅版面嗰度啦。咁呢個咧就係近年盛傳啦，即係達文西嗰、那個其中一個作品，咁啊以天價，呢、這個都好耐噶啦，大概成個月前噶啦。咁但係咧嗰個買家咧，其實我哋就值得講講，因為後邊咧就阿拉伯王子係嘛，咁呢、這個唔出奇啦，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咦，如果他買了之後竟然他擺的就是所謂這個阿布扎比羅浮宮啊。咁啦，阿滿叔嚟，即係我哋從呢個畫咧，我哋可以即係講一講問題咧，就係而家歐洲名畫咧，佢嘅出路係點樣咧？ 出路咧，而家仲係而家名畫多啊，根本就剪都剪唔曬。根本而家我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歐洲啲苗絲人咧。門口直排長龍嘅，真係 冇噶呢個。其實喺歐洲，我估計咧係佢經濟生命線之一嚟。因為嗱，我就舉一個例子啫，梵蒂岡。哇！你入到去咧，你即係 山人海路真 係。唔係好似我哋去年宵咁樣啊？嗱，我就我講好聽，我唔中意嘅，即係我覺得睇畫或者睇呢啲歷史嘅文物咧，就唔應該咁睇法嘅。但係冇即係冇辦法啦。個原因話點解咧？你梵蒂岡如果唔開放嘅話咧，我諗即係聽日即刻撲街嘅啫，即係嗰啲遊客嗰個經濟嗰、那個 係啊瘋狂 啊瘋狂啊， 真係 係嘛？ 唔係你我又去巴黎去睇凡爾賽宮啊，哇！嗰啲人龍啊，長到嚇死你嘅人龍真係，即係嗰架火車咧，嗰架車去嗰個位，喂，全車人都係去嗰個地方喎，真係。真係誇張喎！ 你如果譬如講我哋去睇嗰個大衛像，哇！大佬好彩真係神早訂咗飛，如果唔係真係大禍。仲有上去啲晚餐 啊， 無可奈何啦，因為嗰個地方咧，佢只係得25人入得去啫。咁、我哋咧再訂飛咧、貴到你唔信啊！因為係600多蚊一個人啊，港紙，淨係睇一個鐘人， 一個鐘。 咁你訂其他飛咧，冇得你睇，即係全部話訂曬嚇。咁仲好搞笑喎，去米蘭咧嘅約好時間咧，嗰個人唔蒲頭喎。咁我就戇居居喺度，即係我哋喺戇居喺度等啦。咁咧就又遇到其他人咧，特別一個即係喺瑞士嚟嘅咧，咁咧德國總嚟噶嘛。佢話咧 Italian being Italian 就係咁噶啦。咁啊，收尾咧，佢嚟到五分，即系迟咗五分钟嚟到就 say sorry 啦。咁但系咧，如果譬如你去其他地方咧，啲导游咧，喂，打晨早嚟，你未到，佢已经到咗噶啦嘛。我哋嗰日即系成棚，即系几条友喺度等，呢个都唔现身嘅。咁你真系谂下系点样啦？咁咧，即系讲翻，即系首先讲翻呢个名画嘅欣赏问题啦。其实你睇啊，譬如翡冷翠咁样啦，系成个城市都系博物馆嚟嘅， 系啊， 系成个城市都系， 真系。 係成個城市多到係博物館點樣咧？佢喺多到多出，如果咧佢就擺咗好似即係花園街嗰啲咁樣啊，買嗰啲紅白藍膠袋啊，即係嗱間嗰個 plaza 咧，就係嗰啲古典建築嚟嘅，即係我諗都矜貴啊！佢因為唔知點解咧，就係、是、撥咗出嚟俾呢啲即係跳蚤市場，佢就掛曬啲紅白藍膠袋喺度。咁你諗下，即係幾咁大煞風景啊！咁但係呢個證明一樣嘅咩咧？就係、是、咧，你譬如歐洲，譬如特別呢啲咧，喺嗰、那個以前遺留落嚟嘅一啲咁嘅祖業啦，嚇、尤其是當年咧呢個 Medici 家族呢啲咧，喂，今日如果你冇呢啲嘢咧，佢哋真係好大鑊嘅，即係有都已經咁樣啦，冇你諗下真係。 即係啲遊客區，即係遊客嘅爭議，真係你去到意大利就知道，真 係啊， 遊客旺到真係。 唔係佢有啲，我諗有啲本地人都頂你唔順嘅。譬如我聽講係威尼斯嗰啲頂唔順都要走噶啦嘛，即係直情唔住嗰度添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我哋講嗰個即係呢啲歐洲藝術品輸出呢樣嘢咧， 其實我想他們當地人呢都覺得都算了，即是我們的東西都不一定要 不是有少數很少數人落鬧幾句樣啦， 不是他撥 1% 出來，他只是撥 1% 出來 都夠其他地方即是去成為一個吸引力的。不是這麼說，你佛羅倫斯呢只是撥 1% 出來入面的藝術品呢你已經很殺食了。唔係，仲有啲我懷疑其實冇拎出嚟喎。 係有冇出嚟㗎？ 係拎喺倉底啦。我聽講梵蒂岡入邊仲有好多係冇拎出嚟嘅。 係啊，未真人擺㗎。 係啊，未出嚟，未出嚟擺，因為唔夠地方擺啊。點擺？咁你諗下，真係幾勁咯嚇。咁咧，即係我反而想講一樣個出路咧。我第一個問題就唔係講阿貝澤比呢，即係呢樣嘢。喂，你而家中國咁多錢，即係佢有冇條件就係買呢啲藝術品拎去中國展覽咧？ 買個 show 去剪，即係買個 show 都少啊，但係都少， 又好少入去台灣又多， 台灣多，故宮嗰邊又搞好多， 台灣多嚇，咁就 但係台灣我估唔係使好多錢啫嘛，即係嗰個係純粹一個咩咧，就係大家嗰個所謂 有啲交換 文化交流啦，交流，因為你都俾出嚟噶嘛，台灣個故宮博物館 有啲借出去啊， 有啲大家交流 嚇，就 但係我講一樣嘅就係。喂，你中國人而家真係錢多到咁緊要喎！我哋上幾個禮拜咪講天津個圖書館嘅，起到咁靚冇書啫。咁藝術品冇問題啩？你買啲翻去擺，自己擺啊！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嚴重的一樣嘢，我要再講一樣嘢。我哋上次睇洛克菲勒啦，提過洛克菲勒啦，美國有錢佬咧互相鬥啊，鬥屋企收藏啊，唔係鬥個銀行户口嗰幾多錢， 唔係鬥自己拍片對得打底地幾多個武打明星啊，唔係大家鬥出唱碟從阿王菲出嚟唱歌啊， 唔係鬥同阿王菲合作咁樣鬥呢啲差戲，亦都唔係鬥星級酒店嘅。嗱，以前香港咧就咁樣嘅，有錢佬咧就要開五星級酒店，有個高爾夫球場。而家都人哋唔係講呢樣嘢噶嘛，有錢佬係你間屋夠唔夠大，裏邊有咩嘢啊？裏邊嗱，邊啲位有錢佬佢話遊資有好嘢咧？你一日唔喺度去咗啦，打開道門就係妙思林啦。嗰啲有錢佬先偉大啊嘛！ 咁而家中國富豪有冇人做呢樣嘢咧？ 好少好少，未聽 過。我聽過好似有一個都買咗梵高嘅畫喎，好似我唔敢肯定係咪。但係佢買嗰啲而家主要就買嗰啲中國嗰啲傳統嘅畫家啦，譬如以前上個禮拜我哋講兩個禮拜齊白石嗰啲啦，嗰啲都有買嘅。但係咁嗰啲唔夠噶嘛。嗱，呢而家好似呢個沙利阿伯王子買過呢個達文西翻嚟呢啲先至夠照噶嘛，咁你先震驚全球啊！嗱，咁我講得好簡單啦。譬如你阿馬雲啊、馬化騰啊嗰啲。 未聽聞佢買噶， 咪應該做呢啲嘢咯。 冇聽聞佢買噶，咁我大陸有幾個有錢佬都買嘢嘅，但唔多咯，就相反咧，就台灣多啦。 台灣多啦。唔係，但係台灣唔夠個財力啊嘛。 咁就係去馬來買去中大千啫。 你買唔到而家呢啲咁堅嘅呢啲啊。 咁啊，大陸買一個莫里亞尼嗰啲啊，兩億美金嗰啲啊。 咁個都起步點嚟嘅。 老豆劉先生咯，呢個Long Museum龍美術館啊。 龍美術館 好有名。 喺邊度嚟嘅？ 上海西岸 咁講上海，你去睇一睇喎。上海有 Starbucks 啊嘛。 上海 Starbucks 咧就係咁樣，要大家而家最近有條片傳去嘅就係、是、佢上海個 Starbucks 咧就係而家中國有3000間嘅，特許經營店嚟噶，就翻3個代理商，上海區咧。就是由統一集團、台灣幫，咁另外就南邊咧，即係廣州咧，就係我諗係可能跟香港有啲關係嘅美心集團嗰啲咁之類，我一時整唔起叫咩名。另一個就係唔知邊個集團又領嘢一個區啊咁樣，咁最大嗰、那個位咧，梗係上海嗰個位啦。最旗艦一間咧，而家上海俾星巴克啦、Starbucks啦， 統一集團退出，美國自己做翻，親自做翻。 嗱，呢個要即係補充，即係補復上啊。頭先原來講緊嗰啲唔係 Starbucks 原本美國集團做嘅，全部係即係喺其他人買。 全 franchise 出去， 全 franchise 啦。 嗱，而家呢間咧， 即係麥當勞唔係麥當勞自己做， 梗係唔係啊？而家先係麥當勞自己做。親自做一間咧，就係上海呢間啦，呢間巴閉啦。巴閉到咩地步咧？就係馬雲同埋 馬化騰 都爭住等合作， 即係想 嗱，終於馬雲贏咗， 爭馬雲爭 馬贏咗啦，合作咁啊合作咩合作咧？就係、是、落單咯，落單咯， 支付寶落單， 支付寶落單啦，撳啦，唔使行埋去。你以前買咖啡又要行埋去，而家頂個手機你望一望，即刻俾杯嘢你飲咯，即係 咁。咁我諗遲啲香港麥當勞都係咁噶咯， 遲早噶啦， 遲都係咁啦嚇。因為而家啲機都開始換緊，我見佢 唔係落單咁樣噶啦，而家係撳噶，而家就大家懟個鏡頭俾你睇望， 即係嗰個二維碼係嘛？ 咁樣落單，爭住做呢種生意，親自做大陸不得了間餐嗰間餐嗰間嗰間個別所。喂，好少全世界個老細親自，美國老細親自嚟開間鋪頭嘅喎，冇可能開幕嘅就開喺度嘅，就係因為重視佢啊嘛。係世界最大嘅稱 Starbucks。嗱，世界第一間啦 ，Starbucks 我又去咗西雅圖嗰間，好細間，黑面掹，但係咧嗱，第一樣嘢一定要記住啊，佢唔係快餐店嚟嘅。即係西雅圖咧係一個飲咖啡嘅城市嚟嘅。世界上少有一個城市咧有 coffee tour 嘅，即係你個遊客咧就參加個團旅行團咧，就去飲幾間 咖啡 店嘅咖啡嘅，間間有特色嘅，有人帶你飲咖啡嘅。咁樣少數一間一個城市咧有呢個 coffee tour 啊，咁樣試一台有份，咁樣咧飲嗰咖啡咧就當然唔係包括Starbucks 嘅，可能更高級一啲，但 Starbucks 嗰間咧佢都唔係快餐店，即係佢雖然噏得係快，即係呢樣嘢，但係佢係都係以飲得好，即係靚嘢為號召嘅，即係冇 cheap 嘅咖啡店嘅，即係喺西雅圖嗰啲。 你所謂 cheap 嘅咖啡性係咩意思咧？ 即係撳親綠俾你倒俾你嗰種，冇呢種。 冇㗎，咁呢個係壞習慣嚟㗎嘛？飲咖啡唔係啊嘛，嗱，我哋去意大利飲嗰杯 espresso 啊嘛，係幾係咩容量咧？係一杯細杯入邊咁細嘅容量㗎咋嚇啊！ 即係咖啡店咧，有一個樣嘢咧，就要排隊等嘅嗰個文化嘅。係 啊， 喂，佢早杯咖啡要時間噶嘛，即係唔係沖俾你噶嘛？ 唔係雀巢咖啡，大佬。 唔係，即係你去譬如話咁。 喂，而家都冇人飲雀巢咖啡。 我知道，即係我一啲人以一般觀念咧，就飲咖啡就倒俾你，即係倒俾你 當奶茶啊嘛。 冇呢樣嘢嘅，唔係倒俾你噶，佢都要搞一輪㗎。 唉，我哋嗰陣時喺雪梨先至係咩？即係人哋咧個咖啡文化就你咁樣啦，即係俾心機入去整一杯。我哋去漁人碼頭嗰時睇嗰個中國去移民，佢真係求其整杯咖啡俾你。 係啊， 嗱咁呢個就係大家文化上個分別啦。即係佢以為真係只要飲杯，即係倒杯水俾，其實就唔係嘅。 唔 係 嘅， 後邊嗰個就係有一個 搞好多嘢嘅， 搞好多嘢喺度啊。 嗱，我真係你唔去過睇過呢只咖啡比賽，我就知咗。喂，佢原來咖啡師比賽啦，咪有五種類型咁多喎，個 category 咁樣喎。我哋以為咖啡師比賽就一個比賽就咖啡師比賽，喂，唔係喎，原來幾種比賽喎，有拉花啦，有沖啊，有烘焙啦，各種各類嘅唔同喎。整杯咖啡唔係學問，係好多學問裏面 冇西事洞明加學問啦，係咪？所以即係所有嘢都值得學嘅。你咁唔好講話。 咖啡啦，茶都係啦，係咪？ 但係茶失敗啦，而家我咧真係台灣咧失敗嘅，台灣而家啲茶都俾啲大咖啡店打到飛起，打到殘。 唔係香港都係嘅，我哋以前介紹過啦，喺好耐以前咧就喺以前嗰東英大廈度啊，即係而家拆咗啦，而家變咗呢個I Square I One 啦。佢以前做過一間就係英國嘅茶店，咁而家淨係仲就喺邊間？就喺金鐘，我諗即係仲喺度嘅嚇。咁就即係好多係茶俾你，同埋即係食呢個名。 嗱呢啲咧反而西方文化仲要中國式嘅茶店，呢種茶店真係我諗香港揾唔到幾多間啊！真係 香港難做，北京多，北京 好少好少，因為點解咧？最大問題咧，人俾唔起錢。 唔係，我覺得唔係俾唔起錢。是沒有時間、yeah. 坐即是茶館你要坐的、yeah. 剛才你說的倒杯咖啡、mm. 做那個人他都不可以琴琴綠倒杯咖啡給你的嘛，喝那個人也不是的、yeah. 喝那個人要坐定在那裡喝嘛、yeah. 那這個就是 Starbucks 的經營的嘛、yeah. 他給你坐在那裡即係那個咖啡的成本已經計算你坐計了你在那裡坐在那裡了嘛、yeah. 如果不是哪有給你這麼多人坐的、yeah. 真的是吧、yeah.但系咧，即系我讲嚟个问题咧，就系沙北嗰个咖啡就唔好饮嘅，即系我自己嗰个好强烈嘅感觉，系啊吓，即系如果你真系饮咖啡就唔系沙北饮嘅，咁但系你喺上海嗰间咧，同埋我想问翻系西雅图嗰间，即系沙北嘅系咪由一间咖啡店做起嘅？ 系啊 系 啊， 就系嗰度发迹嘅。 哦，仲喺度嗰间咪店？ 仲喺度，哦，咁啊呢个就即系系一个。真係講下 business story 啊 ！business story 啊，係啊，做咗連鎖店啦，而家 做咗全世界啊，可能幾萬間、十幾廿萬。 唔係佢嗰個策略係不斷開噶嘛，嚇！你而家見到就係有一間 Starbucks， 有一間 Pacific Coffee 噶嘛，係咪？大家又鬥啊嘛。咁講翻喺上海嗰間啊，咁就佢呢個洋人咧，佢攞翻嚟做咧，其實佢係咪都覺得 Starbucks 喺 自己做翻？ 我知，就係講啊 ，Starbucks 喺中國仲有得做，即係佢覺得。 梗有得做啦，摩登地方嚟個招牌，我諗值好多錢啊！真係個，或者點賣 franchise 啫，真係，全國賣 franchise， 而家三千幾間真係。 咁其實我唔好明白嘅，即係 Starbucks 係賣啲咩嘢咯？即係簡單講， 賣個 lifestyle 啊， 賣 lifestyle 咁啊，真係。 咁另外而家種人打工人，星巴克人啦 ，Starbucks 可以做一世， 即係嗰種人。個制服又有件，喂呢啲嘢咧，喂，你當係名牌嘅時候咧，我唔知佢有冇嗱以前咧美國啲餐廳咧就最紅嘅時候咧，有三條人龍門口，三條龍，第一條龍入去食嘅，第二條人龍咧入去買嘢嘅，買紀念品嘅，第三條人龍，你知係咩人龍啊？呢啲做咩？ 唔知。 就会行一个圈出翻翻嚟，因为人太多啊，冇名啊，冇名。 嗱呢个嗱，我都讲我知有经验啊。以前咧 ，Hollywood East 啦， 之类嗰啲啊， 仲有到而家都仲要应该咩啊 ？Hard Rock 系嘛？到而家仲有系嘛？ 有啊 ，Hard Rock 有酒店添， 有酒店啊，系嘛？ 嗰类嗰阵时红到不得了，因为点解？即系成日视慕名人地方啊。啲人咧，佢为咗佢今日做唔到啲生意。他知道今天做不到你生意，但他不想失了你的生意，他给你经验一下，走去兜个圈出回来。 那你以前记得在亚城的时候，很多年前不是有一间 Wing Forest 是 吧Wing Forest 啊，又搞到什么又恐龙啊，又所以但是那些gimmick来的而已，即对于 现在那个执了， 执了很久了， 即是这个美国执埋的， 美国执埋的嘛，哦，因为证明是不行的，即我觉得美国吃东西和喝东西都 是，那种叫Celebrity 的餐廳，名牌餐廳，同埋有另一個字啊，叫 FUN Fun Fun Restaurant， 即係樂遊樂嘅餐廳。 喂，咁啊講呢個問題就係香港咪開咗 Hooters 嘅？ 冇開過， 開過， 我唔知，Hooters 可能，因為佢唔得，因為你冇揾唔到女人做侍應，揾唔到女人做侍應。 唔係咁講，係揾唔到足夠 quality 嘅女人做侍應，女人就好多做侍應嘅，係足唔夠揾到佢需要嗰種 quality 嘅。 因為你唔夠，台灣又都有，台灣有開過。 佢仲有啲活潑啲嘅女人，香港就冇辦法揾到啲 咯。係啊，香港啲始終都係難嚇，即係唔知點解。 因為你身材問題，你太瘦。 係啊，即係你如果平喺美國就易好多啦，即係佢後生嘅全部都 好 sporty 嘅女人， 係啊，都有呢種嘅， 因為佢體態啊，佢樣好好，因為佢著條短褲啊，著條巴托啊，即係你 低胸嘅， 即係啲成真好。好容易啊！揾到啲女人，而家好難揾。 唔係求哇，即係多到你唔要啦！如果美國就係咪啊？ 咁就而家大學又話有啲火鍋店有女人著比基尼去 邊間啊？ 有上海成日登啲 WeChat 又見到嘅。咁但我唔知道，上可能有一間半間嘅。 咁好難講嘅，因為而家啲政治氣氛 呢啲就係一樣咧。即係佢要求咧，佢唔係要求樂趣，咪 FUN 分嗰個意義喺度。 嗯， 即係貪得意又開心啊，咁樣開心餐廳啊，嗰類咁美國好興嘅而家，但係而家大陸都唔識做啊，因為佢唔識發展呢個另一種 merchandise。即係好多產品， 係好多。以前 hard work 好多噶嘛，又 T-shirt 啊，又帽啊。 世界上最好賺嘅生意咧，就係卖汽水，卖个杯啊， 系啊， 卖个杯，卖日记簿，填左匙扣啊，圆珠笔啊，喂，世界上真系嗱，近时咧，美国啦，我好多年前去 New York 啦，我三间铺头话俾你听，一间可口可乐，唔系卖汽水，卖嗰啲茶茶杯杯嗰啲可口可乐嘅嘢，一个 Tabasco，一间迪士尼，然后再隔篱一间咧。就 Tiffany 為賣珠寶，佢即係最貴租嘅地方可以賣嗰啲鎖匙扣嘅啫，你最好利潤最好高。 即係話俾你聽，後邊嗰個 profit margin 高到你唔信。 高到你唔信。賣珀珠寶，賣圓珠筆，賣圓珠筆啦。賣白珠寶，白紙一張，賣珀珠寶，好多人買嘅。 啊！呢個真係嚇奇蹟。 咁呢啲就因為佢 唔同香港。香港如果譬如再賣鋪租，而家最貴嗰啲係賣咩咧？賣手錶、賣珠寶、 賣金 啊！時裝都其次，都仲頂得住，但已經嗌曬救命 了，嗌救命唔得嘅，時裝好難做。咁你證明一樣嘢，你美國佬真係一流，淨係賣品牌。 嗯， 而家 Starbucks 我見唔到有咩 merchandise 嗰度出嘅 杯咯。 就係出杯啫， 杯咯嚇嚇。唔係咁，我哋唔敢講老實嘅，因為我哋都少去啦。 咁如果你賣衫咧，好多人賣衫啊！ 冇啊，你嗰啲其他啲 tie in 咯，係嘛？但係即係嗰啲，我覺得係咩山大斬埋有柴嘅，因為點解咧？你始終要成本啊，譬如你個杯你就要平，即係你個成本幾多都要有人做嘅成本噶嘛。咁而家最即係真係最咩就係嗰啲無本生利嗰啲咯，嗰啲就真係最賺錢。 唯一最叻俾人做啊！ 係啊， 世界上因為 franchise 迪士尼啊，唔係迪士尼唔使自己做噶。大陸幫佢做啊嘛，唔係咪判俾你做啊？你咪賣 franchise 咯，賣 franchise 咯， 賣 franchise 咯。咁法國嗰啲以前啲名牌都係咁樣嘅，都係即係賣曬出去㗎啦。譬如你簡單嗰陣時講 YSL 都係㗎， 嗰啲又去到好 cheap 㗎啦，咩 Dior 啲唔係好 cheap 嘅啫。咁你好快玩完嘅呢啲品牌。近年最早期咪皮耶卡丹， 系啊，皮耶卡丹嗰時係咪啊？賣幾多隻眼鏡啊？ 咁呢啲執碎，跟住我牌子玩完之後 冇噶啦。唔係，但係應該亦都同嗰個即係主持人咧，譬如佢皮耶卡丹本人，佢唔喺度有關嘅，即係佢冇咗。嗱好簡單，譬如 YSL， 即係聖羅蘭咁樣，聖羅蘭唔喺度咪冇咗咯。即係你而家幾個聽到聖羅蘭嗰啲，即係嗰啲時裝以外啲品牌啫，係咪啊？咁。即係嗰個係因為你個人個品牌嚟嘛 ，Starbucks 唔係啊嘛 ，Starbucks 老闆我係邊我都唔知道，係嘛？佢賣呢種即係頭先你講 lifestyle 啊嘛， 嚇嚇 咁，所以嗰個真係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你話而家嚇 嗱有一樣嘢咧，就真係要講俾大家聽啦，就係、是、呢個世界咧仍然係共產黨佬啦，都係受美國佬影響。 咁梗係啦，共產黨都唔知幾班美國佬嘅， 即係、 心底裏即係直情係 日日收到啲 email 或者啲WhatsApp 啊、WeChat 啊，就鬧蘋果跌手機啊，屌又係爆破爆到不得了，你踢走啊邊個冇用啊？踢走啊郭台銘啊，踢走佢。 嗰啲手機你做唔到嘛？你有幾百萬、一百萬失業啊？ 嗯， 百萬失業，你踢走一個下面。 嗯， 好啦，你踢走啊！而家統一集團啦，踢走佢。而家呢個星巴克係由美國佬自己做翻，咁你咪自己做翻咯。 嗯， 即係當初你打天下，又台灣佬幫你打天下，咁而家又美國佬做翻。 有腳不開腳，但係問題就係你心底裏共產黨其實都係拜美國佬噶嘛。 咁啊，又拜咯，你飲杯咖啡就係咁嘅。點解你本身咧黃老吉良茶唔能夠開到通行？ 唔係，其實佢哋都可以開。咖啡店嘅自己，不過問題係人哋唔 buy 你，即係覺得你做唔出嗰種咁嘅 lifestyle， 即係嗰種嘅品牌出嚟啫嘛。咁所以我講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呢一節開始就講話，咦？你而家要點解即係有錢點解唔買呢啲畫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亦都係軟實力嘅其中一個途徑嚟嘅，就係、是、你可以 prove 俾歐洲佬睇，我有錢到你自己嘅嘢都要搬嚟我呢個度。我想講一樣就係話，你做咁多嘢，你始終 build up 唔到你中國畫個品牌。呢啲你直情如果唔使標，買翻嚟，長期擺喺自己個地方度。 佢而家咪捧嘅齊白齊白石啦， 只可以捧齊白石咯。你齊白石，我唔係 齊白石，佢係攞個木匠啊嘛，所以要捧嘅齊白石咯。 係你喂，真係有啲嘢係捧唔起嘅。你捧咧，例如你自己喺屋企入邊打飛機嘅啫嘛。你出到國際，人哋唔 buy 你噶嘛。即係無論哇，你即係點樣去？ 你要拜啊！你又要拜张大千啊嘛，大佬 都好少少张大千啊，咁话晒都同毕加索吓，即系影个幅相。 咁啊，你要常玉噶嘛？我第一再摆常玉啲相你睇下，即系宇宙大腿一流啊！真系世界级。喂，而家常玉一生人都唔开画展，咁啊，而家啲画咧流落喺巴黎。 嗯， 咁啊，而家啲畫咧，話咧呢啲畫好多假畫，就是、巴黎佬自己畫嘅，即係明知中國狂啊嘛，你冇啊嘛，我咪畫啲俾你啦啫，懟啲俾你啊。 唔係假畫都係一種學問嚟嘅，我哋將來可以講一講啦。 咁呢個就係世界一流嘅人啦嘛，國際級啊嘛，常玉嗰啲。係 啊，嚇。咁啊，講翻呢個即係品牌嘅問題咧，就你覺得有中國有啲咩嘢可以成為呢個世界級嘅品牌咧？ 咁你咪陰公就係而家你啲手機品牌咪去咗非洲咯，人去非洲咯， 都唔係笑話嚟嘅。咁你非洲都係市場啦。我聽講最近咧有啲喺埃塞俄比亞翻嚟嘅朋友咧就話，嗰度啲經濟相當之唔錯。 梗 係 啊， 埃塞俄比亞啊，咁就。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佢盛衰嘅時間嘅， 電器產品好精 好，好犀利啊！嗰邊好賣得好犀利， 賣曬嗰度， 賣曬嗰邊啦嚇。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俾中國一個好好嘅市場咯。即係你唔好理啦 ，App 唔 App 好唔係問題嚟嘅。咁人哋即係覺得你嗰樣嘢價廉物美 OK 咯， 最低端咯，最低端 market 啦， 低端 market 啦， 低端 market 啦。 但係其實以我睇，其實都唔差嘅，佢哋嗰啲唔差嘅。 佢咪以量取勝咯、 啊？係啊，只不過問題就係你做唔出人哋嗰種咁嘅同 lifestyle 結合嘅感覺出嚟、 嗯嗯， 即係蘋果揸上十部手機、就另外一類人嚟嘅、即係佢當然佢唔係真係定都係另外一樣嘢話，俾人嗰個感覺係咁樣啊。而你中國嗰個產品到依家都冇呢樣咁嘅效果咯。 佢同埋咧有啲嘢咧，中國人有樣嘢自大咯，好加關，成日唔知道。其實做手機嗰樣嘢咧。其實好多嘢咧係買翻嚟嘅， 梗係啦，但係好多嘢買翻嚟嘅，買嚟自己冚嘅嘛。 係、那個 apps 啊、software 啊啲嘢，全部買翻嚟，其實係好容易一樣嘢嚟嘅。 嗯， 所以你一日就可以做一部靚手機出嚟嘅啦。 係啊， 你一日可以部手機可以影相影得靚不得了啊！真係，咪啲全部買翻嚟啫嘛。 嗯，冇自己嗰啲 嚇， 咁點解你唔？抌之內去 喂，嗰啲 research 嗰啲嘢好得人驚嘅，大佬。以前台灣佬就係、是、佢有個最有名嗰個品牌咩 HCL 啊， 係 HCL 啊，喂嗰、那個 阿黃永興嘅女啊， 就 係、 是、有 TVB、啊那個、TVB 個大股東嗰、那個那個家族，人哋啲嗰隊人咧好犀利嘅 ，Google 成隊人買曬翻嚟啊 ，Google 係買咗個品牌。 其實賣品牌不是買那個品牌，其實買了一群工程師百幾二百人 這樣、哦、做了一間手機廠出來了、啊啊 okay、 我要這個品牌要技術了， 現在中國有這個能力的問題就是人家、就是、 他不停挖台灣佬，挖台灣佬過去、啊、台灣佬過去就挖那些做這個機芯 機芯、啊、好、啊、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Okay, bye bye。